惜你呀，你错不该当我后备，望着满园香照你绝美， 明月美呀美，知鬼花好艳丹飞，谁在窗呀窗，忽冷春意消画眉，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圆月弯弯不玩把戏，把酒将天闻， 把酒将天闻， 花开喜风闻， 花开喜风闻， 何时何地抱玉人，明月寻中人，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你上你，此爱不要实习记，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圆月弯弯不玩打戏。 林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要和家人团聚的兴奋和温暖。当然如果你已经在计划接下来的假期旅行了，我希望下面这首歌能够陪着你去到外面的世界，来自蔡琴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

藏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十里不如你，秋风渐渐一样也不如你，再多的好风光都不如你在我身边来听一首歌，而一人独唱在这个时候却不如两个人的合作。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1999年曾经给过我们拥抱的不印良品想见你。同时呢，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的福利奖品，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会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加速度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赢得免费门票。 疲倦的背包，他不问我是否寂寥，无奈的手表，孤单的走过每一秒，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宣言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幻影。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两米七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第四届中信银行留学奖学金开始评选了，最高2万元奖励基金，更有全球名企参访实习机会，还有荣誉证书为你加分，快快提交申请吧！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 王府井工美大厦，老北京花丝首饰展销，宫廷传统工艺，传世精品鉴赏。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8.0度，受到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由于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0月11号，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将在音乐厅拉开帷幕。届时呢，8首以歌颂北京为主题的新违约歌曲作品将在本场音乐会当中迎来世界首演。动人激昂的旋律和高亢振奋的歌声将交织在舞台上，艺术家们将以满怀深情的演绎完美诠释作曲家笔下的北京城，歌唱美好伟大的新时代。10月17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迎来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潘德烈茨基，携手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指挥家马切克特瑞克以及波兰华沙交响乐团共同登台。同时呢，这场音乐会也是对潘德烈茨基大师85岁生日的致敬。大型北京曲剧原创史诗音乐剧《简氏夫人》在第2届老舍戏剧节上首演，简氏夫人的演员由著名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卢雪文、盛国生领衔，一批刚刚升入大学的00后新生也集体亮相。这部剧的语言风格把北京的语言文化、湖南常德方言语文化以及吐鲁番方言文化结合起来，音乐风格把北京曲剧和湖南民歌、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风格结合起来。首演之后将于11月份再度在京杭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上和京城观众见面。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受到上一时段官员桥南向北事故的影响，目前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以及蔡胡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再熟悉不过的追梦赤子心，上周我还在房山看了一场音乐节，有很多的歌手和乐队的这种精彩演出，但是很遗憾这次没有能够看到 Gala， 没有能够体会到他们在现场的那种释放和嘶吼。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种方式来释放自己，比如说唱歌，比如说追梦，比如说在此刻打开车窗，跟着接下来的声音，跟着林忆莲吹一吹秋天的风。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 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音乐快快车道， 接下来我们即将跟随节奏进入音乐快车道，我还要提醒正在开车的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你刚好在副驾座位，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分享在路上的心情。音乐快车道，我们即将要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是 Crossfire、 红色高跟鞋以及大舌头。 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一秒，竞争着太急。把分马分几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把分马分的等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我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深深地说，说爱你我就大大的抖啊。转身靠着墙壁，你这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急急急，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等等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我又大大的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舌头。说话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把我们放得疼得了，口口气气气气气气气气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哦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爱你我就大 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什么不忍心。

时间煮雨，虽然在此之前呢，郁可唯已经在乐坛上交出了不错的音乐答卷，但是因为《小时代》，因为郭敬明，这首电影的主题曲又让更多人记住了郁可唯的声音。音乐就是这样子，它的律动感有时需要有一些影像片段来帮助我们加深印象，比如说在2003年的《双响炮》，然后我们记住的是小琪任贤齐的这首《I Feel Good》。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lying underneath and won't see the darker side. Nothing I won't try, once or maybe twice. Go 来自荷兰的这支电音组合，在网上你可以在很多很多的维密走秀视频里面来听到这首歌曲。当然这又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去看的那个百老汇音乐剧长靴皇后。如果说男人穿着长靴踩着这样的古典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啊？开车在路上，我相信你也需要有一些画面来消磨时间，对吧？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继续来听到阿四的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你本应是最不可说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花被狂喜， 对你的都喜欢，对你的都喜欢，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还有反光镜乐。